到黑夜，你一直在身边，一直在身边。如果世界太危险，只有音乐最安全，带走我进梦里面，让歌词都实现。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，我的爱一直不变，是 hiphop 还是摇滚，我的爱一直不变， 所有美好回忆都在里面。 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，我们的歌那么真，不过界跨时代，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。 让每一句能够让人心弦，情人总分分合，可是我们却没

I'm not afraid to 下子瞬间掉眼，我翻阅下个字